咁咪就總唔總結到呢套戲住啊？ 都可以啦。我總結先啦，一係試下。咁我就覺得個電視版就佢拍得比較黑暗啲嘅，其實即係比較絕望啲嘅，個感覺係。但係去到電影版咧，就佢又擺翻啲希望俾你嘅，即係兩個對比，即係光暗對比嚟嘅。我覺得佢其實係上電影版同電視版。咁你同埋你。我都係鍾意電視版多啲嘅，即係如果兩個對比呀，因為個電影版實在太過有少少不倫不類呀，即係你加嗰啲動作場面，我明白點解要加嘅，你因為小戲錢呀嘛，咁你想加返啲商業元素，咁我明白佢加到其實就加一啲又唔太精彩啦，一來嗰啲動作場面嗰啲又唔係太好睇，咁我覺得好似破壞咗個氣氛咁樣。反而電視版個氣氛仲統一啲，即係由頭帶到落嚟都係比較 好氣氛 嘅，係幾好嘅。其實個電視版同埋佢想表達，即係被偷概念而發生嘅恐怖事件，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嗰度係。 係啦，冇錯，因為呢個先係佢最特別嘅地方嘛，偷概念呢件事 係。但係喺電影版就少咗呢一塊嘢啦。 嗯， 佢就 電影版咧，我就覺得佢係借 係釋放添，其實係釋放自己嘅。 冇錯， 自由意志嘅，其實佢係變咗。 我覺得電視版、電影版就借話有呢個外星侵略者偷概念呢件事咧，就講嗰啲人嘅關係啊、人嘅概念啊呢啲咁嘢咯。 係， 即係有啲人對一啲嘢概念啊咁咯，即係咩工作㗎？佢揀得好有意思㗎，咩工作啊嘛，咩愛啊嘛，係咩擁有啊嘛，係佢講好多好重要嘅概念嘅人，即係每一日而家經歷到，大家覺得好理所當然嘅嘢。 我又真係束縛住你嘅嘢咯，呢啲係。 唔係，即係大家覺得好理所當然啊，但係其實係束縛住你啊嘛。 困死咗你噶嘛，呢啲嘢係。 困死咗你啊嘛，即係你日就係翻住同一份工，日日就係咁嘅，就唔知為咩嘅喎。 黑板生活就係啦，咁樣咯， 係 咯。 係啊，咁你為咗供間屋就係日日就係咁又綁住你嘅喎，唔知為咩嘅喎。就為咗保護自己嘅財產，咁就起曬槓，咁就係咁啦。但人嘅生活就係離唔開呢幾樣嘢啦。咁佢質疑得幾好嘅，你我話電影版。 唯一唔能夠失去嘅就係愛，咁佢都亦都講咗呢樣嘢。係 係 係。 咁同埋個 電影 原來係變咗外星人仲好啲咁樣，係啦。 嗯，係啦。 仲好過嗰個人類嗰個咁樣，係啦。 啊， 係啦。咁一班外星侵略者原來都有佢可愛嘅一面，咁你只可以咁講啦，係 啦。 咁佢用咗一個唔同嘅角度囉，咁但如果你以整體套戲嚟講呢，我的確覺得個電視係即係出色啲呀。 個氣氛表達好啲。 但電影裏面佢個主題其實係一個唔同嘅主題囉。佢借外星侵略者，外星唔係個主題嚟嘅其實。但反而個電視就係嘅。係啦，咁所以睇睇你想睇乜嘢啦，係啦。咁同埋呢，如果你揀人揀演員呢，咁可能或者你鍾意上就正你嗰、那個嗰邊嗰、那個 cast 嗰邊啦，定係你鍾意睇下凡定咩狀態呢，咁呢個就又另一個問題啦。 演員選擇啦，咁如果演員我當然我係鍾意電影版嗰邊啦，即係演員嗰啲。 係啦。咁呢度你長就正美就大家唔好以為係佢平時做電視咁呢神神地呀。唔係大天大廢嘅，呢度佢係一個好正經嘅一個事業女性就做設計嘅，啊佢都唔師奶㗎，佢事業女性嚟㗎，即係做設計師㗎。 佢中意翻工嘅，佢中意翻工。 嚇，即係睇佢煮飯咧，可能都幾難食嘅，我估都真係啊。不過外星人覺得 OK 咁解嘅啫。 系， 佢话佢老公成日闹佢话啲好难食噶嘛，系咯，咁可能佢都唔系好识煮嘢噶，可能佢冇真系去，即系我哋冇得食啊，唔知啊，系啦，咁即系总之佢唔又唔点讲咧，唔同嘅，唔系你平时睇嘅长袖正美嚟嘅， 系， 即系呢度几板起个样噶，你见到佢系会 笑容，即系唔系嗰个 冇 噶个样啦，总之佢 唔系你平时见佢嗰个长袖正美嚟嘅吓，所以你咪睇到佢。佢有演技喺呢度嘅，你會就睇得到嚇。 絕對有，絕對有， 係嘛？即係佢嗰個心理變化，佢遇到呢啲事嘅時候，佢嗰種即係嗰種無奈啊，咁係佢係做得深入啲嘅嚇。係啦，即係下凡嘅其實就會表面啲咯，相比之下，相比之下， 都 OK 嘅，佢演得都 OK 嘅，咁但係比起上下邊嘅都係爭咁少少，其實係啦， 係啦。咁啦， 咁男主角嗰邊就 咁，同埋最弊啊，下凡而家係走曬樣㗎嘛，而家即係所謂崩壞咗之後嘅下凡咁。 講到基本上都唔係太認得佢。 你都唔認得嗰個係下凡啦，係咪？咁咪咯。 我唔 唔係講咗個真人。 大家唔好諗係以前好靚女嗰時嗰個樣嘅下凡喎，而家唔係咁嘅樣。 上次嗰個咧電視劇咩吸血殭屍嗰個已經怪怪地嘅，呢個從 嗰度怪咩？唔係嗰個話佢咩斷捨離嗰個怪啲咩？嗰、那個做到成個阮瓊丹啊阿低 B 瓊咁噶嘛？ 嗰個我冇睇，我係冇得比較。 即係話佢要掉曬間屋啲嘢至開心嘅咧，佢整到個頭都衰嘅啫，好似阿低 B 瓊咁啊真係。咁哇，嗰、那個真係衰到你睇完之後 ，oh shit！ 靚女變低 B 瓊咁啊！你仲得唔得咧？唔係咁佢真係歪咗嘅喎，佢唔係就話個角色做咗低 B 瓊 啊嘛。變樣變得好犀利。 真係走曬樣啊！咁你仲中唔中意睇佢咧？咁啊另一件事啦嚇。咁我唔係當睇，即係我就唔係當睇靚女啦，係啦，即係你 睇 我當佢真係一個師奶啦，係咯。咁呢度其實阿長就證明佢都係其實都係一個中女嚟㗎，佢個角色都係。咁但佢係一個體質嘅中女咯， 仲大過下凡添，即 係 佢。 係肯定係，咁但係呢度佢仲睇得咯，即係 本身個樣靚過佢，咁冇得好講。 嚇！即係佢都唔細隻㗎，阿梁靜琪都幾科㗎，大佬。 係 啊，幾有就即係好有肉底啊，係啊，應該咁講啦。 分都大一份㗎啦。 佢唔係啲係啊，咁你睇咁。是咪话你会觉得话咩咁其实即佢系个演技搭返夠咁囉你当呢度。 嗯 係。係囉。唔係个觉得长袖正美正嘅香港好多人都唔觉得系靓嘅。 咁样。 係啊香港戏唔鍾意呢款嘅。 嗯。咁就男主角就我就觉得嗱松田龙平呢我就。佢不嬲都型男啦，做開嗰啲角色都係。 呢度係傻的。 咁我又覺得咦有啲突破喎。 係。 嗱你反觀電視版啊，嚴谷仗太不嬲都係做啲即係無 人。嚴谷仗太差唔多都係做翻嗰啲嘅係。 佢都係做翻嗰種嘅，咁但係松田龍平係真係 突破啲， 真係突破啲嘅。係啦。 即係如果你講班人嘅演技嗰樣嘢表現上咧，係電影版好啲，的確係。 是電影版我哋咁其他嗰啲人啊有個我其實開頭呢我唔係好認得嘅所以我 check 返資料知嘅就做阿長澤正美個妹嗰個演員 哦嗰、那個邊個前田敦子嚟㗎嘛 我唔認得原來嗰個係 吓你咩你唔認得咩 我唔認得啦真係已經唔認得佢 喎、哦、 我收尾 check 返 佢個妹嘛咁咪話你偷咗佢呢個大個家族嗰個概念佢咪走咗所以咪講佢 家人嘅概念嘛 系咯， 系啦，咁我就真系唔系好认得佢啦，已经系。嗱，我即系要讲翻咧，因为佢系 AKB48 嘅初代成员啊，即系要提一提啦。 哦，唔止，系一啫， 系仲系台柱嚟嘅，咁都好耐。 台柱系 啊，好耐之前嘅已经系。 即系嗰时嗰个咩 AKB0048 卡通嗰度咧吓。 系。 佢个主角咪就系咩集明咗啊，即系前田敦子啊嘛，第几代啊嘛。 系 都系女主角嚟噶嘛？前田敦子系， 唔系太认得啦，已 经系。系咩？我你又唔认得？咁我一睇就认得，系咯。唔系我唔肯定系咪佢啫，系啊。不过都系噶啦，唔系边个啊？系咯。咁啊呢度都仲扮翻好细个咁嘅吓。 即系廿零岁嗰啲咯，细路。 我唔知啊，我觉得佢扮细路女噶咋，系啊。 咁你做阿长泽， 即系我觉得佢扮得细过佢个。自己個年紀啦總之係啦係啦。好似覺得佢好似都係翻緊學咁嗰啲囉咁肯定唔止啦。 係 即係你睇佢做真哥師奶嗰陣喺度初初喺度走爛你都唔覺得佢係一個學生妹呀係咪咁但呢度我又覺得佢係全員降低年齡咗㗎。係。即係無論阿提子又成乜但係佢哋冇咗校服㗎喎好奇怪就係你話嗱佢夾緊著件校服你就話佢扮返學生佢冇嘅佢冇嘅係得嗰個殺人學生妹有咗校服佢哋係冇嘅咁但係佢又當佢哋好似係同一年紀㗎嘛咁但係佢冇講但係你睇到呢度的確佢拍得佢哋好似後生啲㗎喎即係有少少僆仔僆妹咁嘅即係真係佢係會拍到係呀咁我又唔知點解嘅我呢下嘢又要讚下喎佢點解將佢哋降齡嘅呢下嘢勁喎。 唉，奇怪，好奇怪， 好犀利啊，系咯，你都知道日本人啊老得快噶嘛，系咯，你睇《狂赌之渊》，你都其实唔系好觉得佢哋系学生嘅，除咗佢哋着校服之外， 嗯， 即系夹硬有班大人着校服扮咁噶嘛，但系佢呢度佢冇着校服，竟然又俾到你觉得佢哋其实系学生呢样嘢，我唔知佢点样做出嚟嘅。或者服裝啊定佢啲動靜啊咁樣但係唔知所以呢度做咗出嚟呢你就覺得呢班嚟呢就係靚妹嚟嘅啫咁囉。 系咯，佢又做到嘅呢样嘢吓， 唔错嘅，即系演出系 O K 嘅，每一个人都 演出 O K， 其实电影版有电影版好睇嘅地方嘅，电视版就个故事我觉得好啲，系啊， 系啦系啦，所以都值得睇嘅，其实两个版， 系个电视系拍到戏咁嘅，大家要注意一样嘢就系、是、佢拍到戏咁嘅， 因为我睇嗰个系佢剪成为电影版啊， 唔关事噶，佢你真系睇电视嗰阵佢都系拍到戏咁噶，唔同噶， 我觉得佢系。好畅顺啊！即系我觉得佢 哦呢样 嘅电视节，即 系我意思系佢攞镜啊！ 哦， 佢啲攞镜啊，拍摄直情系电影噶，系啊系啊系啊，唔系电视噶，唔系打啲日剧歌 feel 噶。咁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睇埋个电视，系啦，你要睇埋嘅，要睇埋电视，睇埋套戏，咁你先系完整。咁我就好推荐大家咧睇下呢一个古仔，因为咧真系好嘅、那个故事，就系咧佢就系都系用低成本。即系你加唔加自卫队噶？嗰啲佢唔加噶嘛。冇、 啊、 人叫你加，我觉得嗰啲系画蛇添足噶。调翻转你冇好啲添噶。咁根本其实讲翻个原本个古仔咧，其实咪几条友咪做晒，做舞台剧都得呢、這个古仔根本。 哦，因为你讲起舞台剧，因为本身呢一个故事就系舞台剧改编噶嘛。 哦，系佢好似原著系噶，系、 啊、 舞台剧嚟 噶。系2005年啊，就系、是、已经系上演舞台剧噶啦，已经系。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所以你觉得系舞台感觉会咁重，其实一啲都唔 系重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就留意啦，即系其实喺作品上面咧，又唔系一定话科幻就一定要系咩劲特技咩，即系其实可以唔系，系可以真系几人 嘅。你呢啲 系啦，系啦，几人几景嗱，佢个古仔又讲到复仇者咁噶，大佬即系侵略地球啊，大佬。 即系全地球啲人都死晒噶啦，已经系。 系啊。系啊，唔打得过呢、這个我无限之战噶，系啊， 要提一提， 讲到咁大啊，系啊， 我睇嚟个剧场，即系个舞台剧版咧，舞台剧版嘅故事就系、是即系电影版个故事嚟嘅，唔系电视版个故事嚟嘅。 哦， 系、啊、因为都系、 哦、OK 讲嘅佢哋嗰个两夫妇，即系阿明海同埋阿曾志嗰两夫妇嘅。就唔系讲电视版嗰两夫妇嘅，个 即系明海就系 长泽正美， 长泽正美系啦， 曾志就 阿曾志就系 松田龙平系啦，嗯 系啦， 系啦，佢哋就会剧场即系舞台剧版就系做呢个故事嘅，佢哋嗯系我补翻呢样啫，系 咁有冇记者嗰条线嘅咧？ 咁唔知，因为我都系睇翻日文嘅资料， 佢、哦、介绍啫。 佢啲人名介绍就系呢一扎人嚟嘅，其实系啦。 咁变咗大家去睇下或者处理故事啊，或者甚至你，你谂住拍套戏嘅时候，喂，大家其实真系可以参考，即系我玩到咁大嘅嘢，其实佢只不过实真系从几个人嘅心理角度去描写，但系你其实可以讲到一个地球侵略战嘅吓。 系 咁其实呢个咧，冇人咁写过咩有啊？咁倪匡。 系咯，斯利 本来维斯利咪就系咁嘅故事咯，系啊，乜你以为系好新咧？ 大战咁大场面噶啦，有时有啫，但系多数都冇噶嘛，其实 咪即系佢嗰啲都系讲嘅啫嘛，其实佢好多时最后都冇发动唔到噶，咪俾阿维斯利哋搞我咗。咁其实喂唔系，即系呢啲原来我哋一早就有系啊，你哋掉咗啫嘛，或者你将明明人哋个咁样嘅故事，你啊将佢跨到变咗而家嗰啲咩冒险王维斯利喂。咁咪唔好咯，咪就系你，即系你掉咗啲好嘢，换啲垃圾嚟咯，即系咁咯。 嗯， 咁大家可以重拾翻啊，原来系、哦，原来可以咁样，或者好似一个鬼故咁样开始讲个故事。咁原来都可以讲下讲下，一个咁夸张嘅一个外星人侵略。 咁样拍都可以拍到一个地球侵略战，都可以讲到咁大嘅。其实用咁低成本都 work 嘅，其实冇问题嘅。其实喺你讲故事个技巧同埋个剧本嘅啫。其实呢样嘢 即系唔系话港产片啊，直情系 TVB 啊，或者甚至乎一个舞台啊、舞台剧啊，几个人做都演做到。系咁，其实系靠个故事咯。系啊，同埋后边嗰个概念啊、个设定啊，我再讲多次啊。吓， 佢 就系个设定啊，好多人咧， 其实佢自己个故事先个概念先至劲嘅，其实系 先劲冇错。同埋啊，其实呢个咪就系设定咯。 嗯， 点解我成日话香港写唔到科幻咧，或者做唔到科幻片？大家系连做设定呢个概念都冇啊！ 我哋可能俾人香港俾人偷走咗啦，呢、這个概念应该即系俾外 唔系冇啊，唔系根本由头到尾都冇，唔好赖人，冇人偷过。即系你喺个成个制作里边，因为太过惯于写一啲咧日常嘅故事啊、嗯，即系警匪咩或者即系嗰啲系发生喺现实世界啊嘛，你当然唔需要设定过个世界啦。 咁但係你一寫科幻嘅時候，即係話你個世界總有少少嘢同現實唔同係嘛？咁你一話有外星人已經有少少唔同啦，一有個時間旅行者咁即係有少少唔同啦。咁你已經要做少少，最少做少少你個故事嘅世界觀設定嘅，最少嘅，嚇、 嗯， 冇得話 skip 嘅，呢一步唔 skip 得嘅， 嗯，冇錯。 系啊，咁但系好多人都诶有咩关系啊？系咪个古仔受欢迎 嘅就系呢一方面啦，其实 系啦、啊，个古仔受欢迎先讲啦。咁、那个古仔受欢迎，你就翻唔到转头家噶啦，同你讲啦。因为你呢个系个古仔个骨干嚟嘅，同埋系个古仔其实先至系嗰个重点啊。唔系个古仔啊，好多人以为个古仔系重点，我哋错啦。个古仔系最唔紧要，我再讲多次俾你听。 嗯。 唔系你真系识写古仔嘅，就会知道故事先唔系最紧要嘅。 嗯， 你系你唔识写古仔先以为故事系最紧要嘅啫。 嗯， 你见到嘅只系一个人块皮，但系其实个人里边系有骨有肉撑起佢，你先见到个人系有咁嘅形状嘅。你画个公仔出嚟，如果你个公仔系冇骨架，那个人就会歪嚟歪斜。你起座大厦出嚟，如果里边系冇嗰啲主力墙，冇嗰啲打嗰啲裝序，但係會冧㗎。 係。 雖然你見到就得外面啫，但係後面係要有嘢嘅。咁但係好多時香港做嘅故事呢，就係、是、忽略咗，就佢、是、唔理後面嗰堆嘢，佢就係冇嘢撐住。所以有時呢，佢寫寫下自己又忘記咗一啲之前講過嘅嘢，因為佢根本都冇設定過。咁跟住佢寫寫下咪自己咪煩返自己，所以佢自己掌自己嘴巴啦。我成日都講啦，古仔唔係同現實去對比㗎。你违反科学其实都唔紧要㗎，你可以自己作一个你古仔嘅科学㗎。咁但係你唔好违反你自己个古仔㗎嘛。唔好你头先讲咗一样嘢转头你又唔记得咗你又嗰样嘢违反。咁呢个先係最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点解话要有设定唔系就係咁。就算你写一个好简单嘅短篇你冇人唔使呀。Philip K. Dick 嗰啲短篇全部都有做呢个设定㗎。 嗯。 如果唔系佢点可以一个短篇去攞出嚟你可以将佢发扬光大拍成戏呀。就是因为佢个世界观够稳阵啊，够揼得够实正啊。 嗯。 啊。 是。好 咋。是啊，咁所以呢个大家如果你是有心想写科幻，你真的要真的要知道返有呢、這个要做世界观设定啊呢、嗯這个呢样嘢。是。是啊。啲、嗯、人就知道话就我要出现啲机械人啊嘛，咁我咪有机设囉，点解要出现机设呢？喂，你可以画到嗰张乱画架。个机人可以次次出场个样子都争少少喎，点解唔得？咁得，咁差啲咯。 嗯， 其实呢个现象唔系冇嘅喎，你睇下好多啲就算好出名嘅作品，包括高达，包括 Eva， 你会发觉咧 ，Eva 机特别你睇第一集嘅时候咧 ，Eva 机个样同大家即系一路以嚟个样系有啲唔同嘅。你唔信你翻翻去睇翻第一集电视啊？ 系， 系啊。你留意翻， 嗯，好。 后来佢就慢慢似翻啲我哋即系印象中嗰、那个，第一集系唔系好同嘅个样，少少唔同嘅， 嗯， 高达明显啦，但系一唱歌嗰阵咧，开头啊，吓，全凭奶勇气，阿宝着咩色嘅战斗服噶？ 连件衫都唔同颜色， 系蓝色噶嘛？其实有时呢啲设定咧，都会去到出街前咧，突然更改。咁但系人哋就未衰到或者高达直情唔同样咁衰咯，未少只初号机系。第二个样咯，即系佢系差唔多系咁嘅样，但系佢啲仔细位咧，其实系改过。咁、 嗯、 但系如果俾你香港搞，佢咪求其咯。 嗯， 可能你呢期书嗰只嘢系咁嘅样，下一期书其实唔同个样，佢都得嘅。咁吓，咁、 嗯 啊、但系咁样，咪就系点解你到你个嗰晚卖到啦，到你出产品嗰阵唔得啦。咪因为你根本一开始冇做好个设定，根本呢隻嘢出玩具唔靓嘅。 嗯，系、 啊。你到时至谂啊，唔好得到时至谂噶啦，你已经做咗出嚟啦。即好怪，即总之大家就系偷得就偷，为套嘢受欢迎先讲啦，求求其其有个古仔咪得咯，唔系咁样噶，你唔得就因为咁解啊。有冇谂过？因为你求其啊嘛，大佬。 嗯。 咁点解人哋好睇呢？做咩人哋觉得星战好睇高达好睇呢？喂，因为人哋后面个世界观就係人哋觉得好衰嚟啦，好有即係好似好实际真係有样咁嘅嘢呀。 嗯，係、啊、绝对 係。星战其实好虚构啊，係咪？ 嗰、那個世界好似咩都可以發生咁啦。咁但係佢係揼得 OK 嘅喎，你係覺得佢個世界觀係完整喎，係一個世界嚟 嘅 喎，可以存在喺唔同星球，仲有其他嘅人發生好多嘢嘛，咪就因為人哋個世界觀揼得靚咯。咁、 嗯、 人哋咪可以發展咯。做完咗第一个故事可以做大嘅故事咯，唔紧要噶，因为人哋系成个世界嚟噶嘛， 嗯， 系啊，唔系得一个人噶嘛，系啊，吓 anyway 啦，咁啊，吓，即系唔知啊，讲再讲都冇用啊，因为我讲过好多好多次啊，讲咗十年噶，基本上系咯，咁咁、啊、如果大家都系唔想去学嘅，唔冇办法嘅，系啊，咁我所以咪话香港咪冇科幻。 嗯、 我非常之认同啊李伟锤博士我讲法嘅，香港以前系小科幻，而家系冇科幻。以前最少有倪匡嘅，有几个嘅吓，而家冇噶啦。OK， 基本上都系乱写啊咁啦，系啦，啱唔啱啊？即系大家睇科幻同睇鬼故，亦都开始唔系好分得好清楚，系嘛？咁大喎，咁咦咁唔係啊，頭先我哋唔係仲讚緊套散步心路最開頭好似鬼故，係佢開頭好似鬼故，但佢其實係科幻啊嘛。 嗯， 但我睇香港人其他嗰啲故仔呢，係開頭好似科幻， 後尾係鬼故。 睇睇下其實係神怪，佢唔係鬼故，其實係神怪嘅。係。係囉。咁又或者呢，你好似呢係講到嗰啲咩車站啊，咁又話咩古怪啊，咩事啊，咁嘅最尾其實係佢都話係外星人原來，咁但係神怪啊，所以嗰件事係神怪。點解會神怪呢？我講外星人咪因為你個設定唔夠衰嚟，就變得好 V 運運，咁你好 V 運運咪神怪囉。係啊，你如果你設定夠衰嚟，你啲嘢係有解釋，我唔係話要合乎科學喎，好多人唔明白，有解釋可以係唔合乎科學嘅 ,ok? 但係你有解釋，有你自己個解釋。 嗯。 嗱即係好似呢一套戲，即係嗰啲外星人都唔係人嚟嘅，淨好似鬼咁樣，咁合科學咩？點解唔得呢？咁有可能啲外星生命體係一種能量形成嘅意識，有啲咩都得㗎。係 呀。 雖然佢冇講，咁冇講又係一種留白嚟㗎喎。佢反而佢冇講好啲喎呢度，佢總之就解釋就話，我哋你平時係唔會見得到我哋嘅，咁佢哋必須要呢係上一個地球人生你先可以同佢接觸，咁佢講咗嘅，咁佢又冇講喎，其實佢哋本來係點樣嘅的確嚇，佢冇講過，但係咁佢冇講過，都冇意幻幻咁，因為佢冇講過啫，我話佢好似鬼咁啫嚇，咁到底佢係咪真係鬼咁呢？定係其實佢係點嘅呢？但係佢用個精神嚟同你連接咧，定係點咧？其實你唔知噶。但是佢另一個次元嘅呢你又唔知喎，佢冇解釋到呢、這個的確係咁，但係佢冇解釋到就唔係話佢俾咗個 V 運運解釋你㗎嘛。 嗯。 係囉。即係佢有少少描述，但佢又冇完全去講清楚㗎。 嗯。 咁佢有講過話佢哋係冇，即係佢又問佢㗎，佢講家族㗎嘛。家族即係家人呀，又唔係家族㗎嘛。 係。 咁佢問佢咩，即係點你哋唔知道咩咁你哋係點㗎咁。咁佢話佢哋係只係有伙伴嘅呢個概念嘅啫。 嗯。 就冇家人呢個概念嘅。係呀。係呀，佢有咁講過嘅。 嗯。 咁佢話佢哋出世都已經係咁㗎啦。即係唔知肉嘅都唔知點出世㗎，佢又冇詳細解釋。係呀。即係都話佢哋都唔知係咪生物嚟㗎喇。係呀。唔知佢係點樣嘅。咁呢啲再怪呢個生命體呢，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解釋嚟㗎嘛，即係佢哋一直同我哋唔同嘅 life form 嘛。即係如果你話 alien 話嗰啲，咁其實佢都係一隻生物嚟㗎啫，佢唔係地球生物，即係佢都係一隻生物。咁但係呢啲呢就唔同嘅，佢係一種完全同我哋完全唔同嘅一種生命體嚟嘅。咁佢就冇嘗試去解釋其實佢哋點。咁但係就總之佢話咗俾你聽，同我哋好唔同，我哋解釋唔到俾我哋知嘅。 嗯。 咁都得㗎喎，咁都係一個解釋嚟㗎喎，大佬你唔好話咁你真係亂咁 解釋㗎 喎。有解釋冇錯，所以我哋唔係要求啊你有個好合理或者我哋聽得明，咁其實我哋可以係聽唔明嘅，因為我哋唔係外星人本身係咪，咁我哋又唔係佢哋咁嘅，咁佢講唔到過去聽唔出奇㗎喎，唔能夠用我哋嘅言語同概念去理解唔出奇㗎喎，唔能夠形容都係一種形容嚟㗎嘛，唔知大家知唔知。 嗯， 咪即系其实黑苏嘅神话佢又有讲过噶，佢嗰啲所谓神系点嘅咧？ 咪即係佢嗰啲即係怪物啦嗰堆下、嗯、其實點佢就怪到不能用言語去形容啊。 係。 呢、這個咪形容囉。 嗯。 即係你反而你用一樣嘢形容佢都唔怪嘛啊佢成隻曱甴咁樣咁咪成隻曱甴咁樣唔都唔係怪啊係咪唔係啊佢同你講佢怪到你唔能夠描述到啊。 嗯。 係咪 係。 係囉。咁呢個最怪啦係咪怪到描述唔到最怪啦係咪咁但係佢都係一種描述嚟㗎嘛你唔好話呢個唔係呢個都係描述嚟㗎其實佢有描述㗎。係囉。咁其實我哋係要呢啲囉。即係如果你係唔能夠講到嘅，你其實你冇諗到嘅，咁你咪咁講咯，你咪佢怪到不能夠用言語去形容咁咯，係嘛、嗯？啊，即係嗰條女點醜樣法啊？醜樣到不能用言語嚟形容，咁咪講完咯。即係你話佢成隻豬咁，你都形容咗啊嘛？ 係， 係嘛？唔係啊，唔係我形容唔到佢有幾點樣形容，我形容咧總之好醜樣，所以我唔能夠形容。咁丑样咁你话咁你就觉得好丑样啦一定好丑样啦。 唉。 呢个丑样真係天下无敌啦係咪係咪咪有时啲武侠小说都系咁㗎咋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但佢其实呢种都系一种形容嚟㗎嘛即系我意思系咁啫。你唔系一定要俾到一个真系好具体但系你唔该都描述一下。咁但系其实而家好多作品系冇㗎。系欠咗呢样嘢㗎。 系。 系。系。咁你俾翻少少你自己古仔入面嘅你自己嘅解釋，唔係要合乎科學，你俾翻少少解釋啫。咁而呢啲古仔咧，佢係有嘅，即係佢有需要嘅位咧，佢係有解釋俾我哋聽啊。點解會咁嘅？咁佢即係佢又會及時，佢又諗到你會問點解會咁嘅喎。即係佢瞭解讀者去到嗰個位咧，已經成頭問好㗎啦，佢會知道。咁佢就會講返啲俾你聽嘅 吓、啊、解 少少嘅咁你唔會話不停我越睇只會越多問號咁就唔好睇㗎啦如果你估真係咁就 嗯 吓、啊、即係我越嚟越多問號但係你一個都冇解過喎咁你越嚟越抌越嚟越多嘢俾我但係你又完全唔解咁做咩呢咁我點樣了解你個故事呢但係而家好多啲咁嘅故仔㗎 嗯 唉好多㗎佢以為咁就勁囉是嗎睇唔明先勁㗎嘛而家佢哋覺得係。 嗯。 係呀、啊。一 Westworld 係咁㗎嘛睇都唔知做咩㗎嘛。 嗯、 即係睇都唔知做咩原來就係勁呀。咦咁樣。咁即係你講完我唔知你講乜就即係勁呀。講完等於冇個係好多節目佢哋話勁㗎仲咪就係咁囉。佢由頭到尾帶你遊花園同埋其實係冇講過嘢㗎嘛。即係到到佢終於講正題啦、啊、但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喇喎。 唉， 咁你搞咗几粒钟喎，仲要嗰啲节目，你唔好以为喎，即系当然长过我哋嘅，吓、 嗯、 吓。咁但系我哋都系一步一步啫，系啦。咁我同你讲嗰啲都同你玩三四粒嘅，咁但系玩三四粒都原来都冇入过正题喎。系啊，到佢入正题嗰下讲唔够两句，哦，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喂，佢哋就唔知点解咧，翻听又翻听，翻听又翻听。话要翻听，点解要翻听呢其实基本上头先，有大部分时间都系讲紧琴晚去咗边度打边炉嘅啫。乜要翻听咩？即翻听下嗰间嘢啲边炉好唔好食系嘛？嗱、 哎， 我唔知点解啦，系啦，所以我都而家都学咗啦，做 hea 啲得噶啦个节目吓，即系唔系啊？即系你越认真咧，啲人越唔想听嘅，冇嘅啫，噏下废话咁 OK 嘅。 系、 哎，即系我哋太有内容啊，其实我哋衰。系啊，有衰态想讲解嗰样嘢俾大家听嘅系唔得嘅，而家冇人想，唔系想上堂啊。其实大家系啊，系咯、啊，但系我又唔想无端端教大家，因为我冇收钱啊嘛。 嗯， 系咯、啊，啱唔啱啊？ 系， 咁我都系好显浅咁讲咗少少俾大家听算啦，系嘛？即、就、系、是、你明唔明？唔明，你可以自己搵书睇噶嘛。咁而家问题就系大家想唔想？想唔想学下点样写故仔，或者想唔想知道下到底科幻故事系点？我又觉得其实香港观众有几多人有兴趣啊？ 嗯， 啊咁 anyway 有兴趣或者捞紧嘅听众，吓或者你系做紧编剧听众，咁你就要即睇下呢一套《散步侵略者》啦。咁我就觉得中间有好多好多位，冇错系学到嘢嘅，系上咗一堂嘅，帮我都系啊。 係 啦，咁中間就從人哋嘅好同唔好嘅位度呢，可以涉獵到一啲啊，的確係可以重拾到一啲舊嘅技巧啊，最正係，即係其實呢技巧唔係新喎，係大家放低咗好耐啦，以為哇、啊、科幻片一定係白定英白蘭，我唔係啊，人哋咪做返到好原始嘅科幻片，其實唔係咁嘅啫嘛。其實你睇翻以前咧啲黑白嗰啲西片，都係講呢啲古仔嘅。 嗯， 佢哋都係咁，跟住講到哇，又話咩侵略地球嘅，係啊，就係咁噶。不過好睇嘅喎，咁我會點樣去比較咧？呢度大概就係、是、我覺得似咧《Village of the Dam》嗰類嘢。 嗯，《 Village of the Dam》咧，即係以前啊基斯道法里夫咧做嘅，即係超人啊。 係。 咁就講嗱，其實即係阿基拉裏面出現嗰幾隻阿婆樣嘅細路，白色頭髮噶嘛。其實佢嗰個形象咪就係抄自呢個《Village of the Dam》呢套戲咯。咁、佢就講佢哋有一日咧，無端端成村人咧就暈曬，暈咗幾分鐘。嗰套好似仲好似有阿 Skywalker 客串做嘅添，我記得好似疏疏。我唔知有冇記錯。系啦，但系好快冇咗噶，吓即系嗰时仲好后生嘅，仲系 Skywalker 老啲啦，吓老咗少少啦，唔系阿伯咁样样嘅，唔系而家咧 Last Shadow 咁样样嘅 ，OK， 吓咁我唔记得有冇记错，好似有佢份有插住，吓咁主演啊，梗系阿超人啦，吓基斯道华里夫，咁就话咧佢哋之间咧就开始有啲夫妇就开始怀孕啦，无端端即系醒翻之后有咗，即系圣灵感孕咁啊，唔知咩事喎，有咗，咁总之系双胞胎嚟嘅，每一个都系。唔係一對，唔係一個夫婦或者好多個夫婦都有，咁跟住咧生咗出嚟咧就係龍鳳胎嚟嘅，仲要必定係咁嘅嚇。咁仲有佢嘅特色就係、是，即係佢初當然唔知啦，但係後屘大啲，佢全部都白色頭髮嘅，係啊。咁、佢就話咧，原來佢哋互相之間咧係一對嘅，係會即係有個精神嘅 connect 嘅嚇。咁同埋佢哋係有超能力嘅，即係有讀心啊或者。控制啲嘢嘅能力嘅，咁啊，但下就覺得佢哋好恐怖，咁但係佢哋大極都係講佢哋都係細路咁大嘅啫，大意思即由 B B 到大個啦嚇，咁但係咧基斯道啊李夫嗰家佢哋嗰個咧就死咗其中一個啊，我都唔記得佢係死咗個女定死咗個仔，咁佢變咗嗰個就獨特別咗出嚟啦，咁佢就變咗反而咧佢嗰個咧就會係似人啲嘅佢個思想，但咧其他幾嗰啲咧係好無情嘅。 嗯， 系啊，咁佢就好似唔知有十对定几多对，我都唔记得咗啦。大家搵翻嚟睇啦吓。咁呢个就最后就系靠住嗰个特别嗰个咧，好似系要打低佢哋。咁最后亦都基斯道啊，李夫谂咗个方法，点样唔俾佢读到个 read 到个 mind 咧？就要唔知谂住蹦墙啊，要即系佢思想不断谂住蹦墙，谂住蹦墙咁，就等佢唔可以 read 到个 mind。但系其实佢系偷偷地装咗个炸弹喺学校啊，即系想一次过炸死晒佢哋，因为佢知道佢哋原来系外星人。即是外星人整即是整出来的其实是。是啊是啊是啊。那个就已经是新的版本的了基斯道法里夫其实原先是一套黑白片来的。最旧那套 黑 白片。 是 啦是啦是啦。那我都没看过原作了是啦黑白片。 都是 1999. 已经是 remake。 已經 係 remake 嚟， 已經係 remake， 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大家即係想好睇啲，就睇下基斯道法里夫嗰度先啦嚇。咁因為始終黑白嘅，好驚大家淨黑白已經頂唔順啦嚇。係啦。咁基斯道法里夫嗰套應該都容易啲揾到嘅，就《Village of the Dam》啊，即係個詛咒嘅嘅鄉村咁啦嚇。你直譯就係咁啦，係啊。 呢個 係 有Skywalker做嘅， 系咪你揾到个资料啦？系嘛，系嘛，有阿 Mark Hamill 咁啊，系嘛， 系啦，冇错， 有佢做嘅，系啦，系啦，咁啊，好快已经冇咗噶。 原来个导演劲喎，系阿 John Carpenter，John Carpenter 佢做 哦系， 我有睇过嘅咩逃出纽约啊， 系怪形啊嘛， 怪形啊，嗰啲就系呢位导演拍噶， 唔系呢位导演有个特色啊， 怪怪地， 就拍亲啲戏咧，当时就濑嘢票房唔好嘅， 之后就成为经典。 之后就成为经典嘅，佢真系犀利啊！即系佢好有超前性，即系超前得滞咧，次次就超前晒啲观众，所以就 濑嘢咁样， 唔系好接受到嘅，冇错啦，冇错啦，冇错。 系 哇，但系之后咧，我都觉得其实就好嘢嚟啦， 系全部都系啦。 即系如果你以基斯道法里夫嚟讲咧，除咗超人之外咧，呢套都算系基斯道法里夫其中一套经典啦。当然佢应该系时光倒流七十年经典啲嘅。如果以超人之外啊， 系啦系啦系啦， 都系经典。咁但系呢一套就系另一套算系基斯道法里夫比较经典嘅戏吓。 冇错，系啦。 但当然你睇嗰阵成日觉得点解超人变身打佢哋？即系你 你硬系觉得点解佢唔变超人呢？一个人我又记错都唔系睇超人啫嘛，好难避免我咁谂嘅，唔知点解睇嗰阵啊。 即系太个形象太深入啦。 系咯，太个形象太深入，我硬系觉得佢系超人嚟嘅，点解佢对付翻外星人好易啫？掹开件恤衫咁咪 Superman 咁咪得咯？系啦，咁啊系话记错啦，呢套唔系 Superman 嘅，咁呢套嘢就系影响咗呢个阿基拉好多嘅一套作品啦。 咁就要啊，咁都要试下搵翻嚟睇啦，我都未睇过，咁都要搵翻嚟睇下啦，咁套。 系，即系其实话玩超能力咁样，有啲细路有超能力嘅，即系包括甚至舞啊，即系阿持续疗愈嗰度舞啊，即系跳舞嘅舞啊。系嗰度又系好多鬼佬好中意噶嘛，佢哋成日话想将呢套拍成真人版噶嗰时。 哇！ 除咗冲动之外，呢套系好多人好多导演都话想拍真人版嘅，一又系一条靓妹咁，又系有超能力咁嗰啲故仔。咁其实都系有受到呢、這个其中一个就系呢个 Witch of the Dam 嘅影响。咁都系仲有好多嘅，咁仲有嗰啲咩啊 ，Joe Barrymore 都做过啲咩 Fire Starter 定乜鬼嗰啲咧，即系或者系仲有咩啦？仲有阿 Coir 都即系翻做嘅嗰套叫做咩啊？即系嗰套魔女加里啊，系 Carrie 啊，系啊，咁一众呢啲都系有嘅。咁但系 Witch of the Dam 咧就比较特别，佢系讲系一个其实系一个外星侵略啊嘛。咁呢度就唔同嘅，唔系话就咁个超能力者嗰啲咁样，佢呢度就系外星侵略战。咁佢但系佢就好简单，就系讲一条乡村咁啊，有啲人咁就讲咗噶啦。系啦，咁你有啲就係有啲似呢個散步侵略者呢種套路嘅戲，咁其實真係唔多㗎喎，連西片都唔係話好多嘅，但黑白片時代就多啲啦。係，可能嗰時又係資源冇咁大呀，所以就。 套科幻片好似叫咩天外奪命花定乜鬼，又 天外奪命花就係我返好多次。 方同埋 Nicole Kidman 又係。 新康立利做過，係啊係啊係啊， 唔 係新康立利仲係 嗰邊新嗰個詹士邦啊，即係阿 Daniel 佬啊，都有拍過一套噶， 都有拍過。咦？但係嗰時好似舊嗰套係咪連阿新康立利都拍過㗎？好似我記得。 咁我就唔講你睇過阿 Nicole Kidman 同。哦，你睇過一套係嗰個新版係新詹士邦做嘅， 新版嚟㗎。 哦，咦？咁呢個應該好新喎，呢個 好新㗎，都係我十年之內㗎啦，都應該係。 係咪係咪？哦，戲院戲嚟㗎。 是戏院戏嚟噶，应该都系。 我冇睇过呢个版本喎，系咯， 系 咯。哦， 佢都系讲一啲外星人，即系又系冇形冇色嘅，就系上咗人身就会改变咗人嘅思想咁样嘅，都系呢一类，都系呢一类咁嘅外星人咯，都系。 但其实佢系植物嚟噶嘛，嗰啲嘢啊。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系可以叫做咩天外绝命花咯，我记得旧版本嗰个名就系啦， 系啦。但系佢呢个牵涉嘅人多好多嘅。你讲呢个佢牵涉嘅人多好多嘅吓， 系大规模好多嘅呢啲就 系大规模好多。我讲嗰种咧系好小规模嘅啫，一个小小地方咁几家人之间咁就讲晒噶啦。咁即系都比较系似舞台剧啲嘅嗰种 approach 嘅，系啦系啦系啦，嗰种咯。咁嗰种系咪香港绝对做到啊？ 做到 肯定做到啦， 冇问题，呢冇问题啊。 舞台都做到嘅嘢，点会做唔到啫？系咯。即系其实好似 Cube 咁样，即系嗰个心方方咁，其实本来都系舞台噶，系啊。咁你搬落去戏就当然要将佢具象啲，即系表现嗰、那个，即系嗰个喺个 Cube 入面拍嚟拍去嗰啲恐怖啦。咁但其实佢原本都系舞台嚟嘅啫嘛。咁其实呢啲都系啲好好嘅，即系科幻嘅古仔咯。咁其实可以大家低成本就可以做到，同埋中间佢实际都探讨咗好多人性嘅。即系佢通过 Cube 逃离 Cube 里面，原来就将人黑暗一面展露出嚟啦，系啦。咁原即係有啲佢出去玩㗎嘛，就係啲原先係差佬啊，嗰啲原先應該係好人啊，咁結果原來佢真係最後係最衰嗰個啊，咁呢啲即係呢啲囉。其實嗰時點解啊雲迪素嗰套 Pitchback 其中一樣嘢好睇，唔係就係佢打怪獸好睇嘅，其實中間佢都係有咗呢個元素嘅，但中間就係話嗰個本來應該係警察啊嗰啲咁嘅角色，原來真係最衰嘅。咁本來話殺人犯啊嘛，雲迪素嗰個角色啊 Reddick， 咁但原來佢真係救翻大家嘅時候。是咪都係有呢啲咁嘅去到當你人類嗰、那個本來嗰個嘅社會規則啊唔能夠再 apply 啦，即係好似喪屍又好或者咩都好啦，或者呢度大家已經流落咗去外星，咁受到一啲外星怪物嘅，即係或者去咗個 cube 度，咁你都唔再行原本個規則啦，咁你仲同我講咩你係差人，佢係律師，佢係咩大有錢佬啫，喺呢一刻其實大家一樣嘅啫嘛。 嗯， 係咪 咁佢就將佢個人性嘅真正一面就露返出嚟啦。原來佢係個警察嗰個呢，就佢好有控制欲嘅。 嗯。 係啦。咁即係呢啲囉。咁或者嗰、那個即係或者你平時呢你覺得好衰嗰啲人呢，佢又反而去到呢一刻佢又變咗英雄㗎喎。大家有冇睇到？大家有冇睇到呢啲啊？即系或者红 van 咁都系噶，系嘛？咁你睇到呢啲人物，当佢去到一个已经冇晒成个原本社会嗰个结构嘅时候咧，咁呢啲职业或者呢啲咁嘅身份嘅人，佢又会点变成点样咧？咁有时鬼佬就好中意玩反转，冇用嘅人反而变咗好有用，系嘛？嗰啲本来应该系出嚟救人嘅人，反而先系最卑鄙嘅，就咁。咁有時點解覺得好睇就係因為有啲咁嘅嘢咯，係咯？你以為低能嗰、那個，拖累大家嘅，最尾唯一逃離嗰個 cube 嘅就係嗰、那個，就係嗰個冇啊，冇任何慾望，冇任何嘢嗰、那個人，即係就好似一個天使一樣嘅存在嗰、那個，就係嗰低能嗰個嘛，得佢逃離到人，係啊，其他人全部都死曬，係咁其實有寓意嘅喎，係啊。有寓意噶，咁你大家可以睇下啦吓，咁呢啲咪即系有世界观，有哲理吓，中间亦都有个寓意嘅，有个悬念俾大家睇完，好似大家咧学咗啲嘢嘅，有养分嘅吓，咁呢啲咪好睇嘅科幻故仔咯，系啦，唔系话嗰啲打咁样，其实打我就反而咧，你由头打到尾，我会瞓着噶，唔好意思，系我即系如果你一个战斗场面超过十分钟而又冇设计嘅咧，我就瞓着噶啦。 嗯， 冇用噶，你系咁打冇用噶吓，唔系系咁多咗十分钟，你点啊？咁啊点啊？打咗上天，卜翻又卜翻上天，落翻嚟咁，跟撞烂个大厦又乜点啫？你冇 meaning 噶呢样嘢系，即系其实你系要构成一个 meaning 啊，一个意义啊。如果唔系冇意思嘅，系无意识嘅咋？如果系唔系嘅话，吓。咁我唔係想睇啲無意識嘅畫面，而係畫面而構成意識㗎嘛。咁呢個先係有意義㗎嘛。如果唔係電影嚟㗎。係咪係囉。電影其實就係用影像嚟去即係唔一定係說故事㗎，可以係其實表現一啲嘅意識㗎。係呀。咁所以咪有意識流呢個咁嘅講法囉。係呀。咁但係意識流就唔係亂講嘅。係。就唔係隨便咁套戲唔知講乜就係意識流嘅，又唔係咁嘅，即老豆有須啫，唔係有須就係老豆。 係 有啲戲係拍得唔好啫，佢唔係意識流。係佢係根本冇意識，同埋意識流呢係冇意識電影嗰啲叫做，唔知講乜，冇嘢講其實，一堆冇空嘅影像係就咁、是、啦。係咁大家真係想學嘅就自己去學下啦，其實好多書㗎，好多戲劇嘅戲劇邏輯啦，即係其實戲劇邏輯，我發覺以中文去查又查唔到啲乜嘢，真係好慘嘅啫。係啊，所以大家其實根本唔明嘅，大家唔明其實係睇緊戲啊，甚至乎最慘嘅係啊，唔知睇緊戲啊，大家係以為睇緊個 documentary 啊，成日同啲現實去對比啊，唔係咁嘅。睇戲你應該第一件事知道你係睇緊劇戲，呢個唔係真事嚟嘅，所以你唔係要求佢同現實去合符嘅。亦都唔係一定要合乎科學嘅，科幻片更加唔係合乎科學嘅，叫做科幻片，冇啲咁嘅事。科幻片有硬科幻，有軟科幻，硬科幻呢就會合乎科學啲，但佢都唔會 100% 嘅。軟科幻呢可以係完全去到呢接近 fantasy 嘅，即係明明喂煉金術就仲講科學，煉金術即係法術，點唔係喎？但係鋼之煉金術是佢 claim 咗係科幻㗎喎。咁係呀，咁佢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嘅即係佢自己嘅叫做咩規則啊嘛，系咯，咁佢亦都 claim 嗰套規則系喺佢个世界系科學嚟噶嘛，系只不过佢个世界行一套同我哋唔同嘅物理啊，所以嗰个佢哋嘅技術嚟到我哋个世界系唔 work 噶，一个物理系唔一样噶，大家系啊，嗱咁你讲话大家行嘅物理唔一样呢件事系科學嚟噶，唔知大家知唔知？系啊，即因为大家行嘅物理唔一样啊，佢咪解释咗咯？所以首先你唔好用我哋个物理去理解佢嘅物理啊嘛，系咯，一唔同噶嘛，佢话俾你听系唔同噶嘛，系啊，咁佢咪有解释咯，系啊，咁所以你话咧，其实佢喺度软科幻作品，系啊，但系你都可以话佢系科幻嘅，因为佢有佢嘅科学嘅，咁但系如果你去到 Lord of the Ring 咧，咁啊的确系 fantasy 吓、那、嗰个系啊，其实那个界线咧可以系好争好少嘅啫， 咁但係當然喎，你又可以解釋喎，你又可以解釋點樣 Lord the Ring 嗰啲嘢點樣科學做出嚟。如果你咁呢，係咁又即刻變返科學啦。點樣可以做到戒指去控制到人意識嘅呢？點其實你睇呢個無限手套或者無限寶石，其實佢完全冇科學解釋㗎，點解會有咁嘅嘢㗎？佢話咩宇宙創造嗰陣就有㗎嘛，就咁呢啲係神話嚟㗎喎。其實呢啲係神話嚟㗎喎。 唉，呢個同魔界冇乜分別嘅，其實係。 其實冇㗎。咁點解大家睇嗰陣又唔問呢？咁樣同你話吸收日月精華嗰嚿石就爆咗隻孫悟空出嚟，有咩唔同呢？有咩分別？冇分別㗎，係。但你又唔覺得嗰樣嘢有問題喎，係好奇怪啊，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你睇下啦，你有時啲古仔係可以比較遠啲嘅個科幻係都係，但係可以係科幻嘅，係。OK， 咁其實大家再參詳下，我好難講俾大家聽啊，靠我一條友嚇，因為香港基本上係冇科幻嘅 ，OK， 係冇科幻嘅，到今日都係冇科幻嘅 ，OK， 係。大家其實科幻係乜其實都唔係好即係搞得好清楚啊，係啊，咁啊求其塞啲科學名詞上一啲武俠片或者警匪片，咁佢就話科幻片㗎，咁就算數啦。咁但係中間咧其實冇用過一個科幻嘅思考方法去思考過個故事，咁係唔同嘅，係啊，唔係硬 key 就係嘅。OK， 咁好啊，再有機會再講啊，我唔知點解釋俾大家聽，大家即係自己去參詳下。OK， 大家對比多啲外國或者日本或者外國，即係佢哋真係寫科幻故事嘅製作，咁你慢慢你會或者會你會 dab 到個差別出嚟嘅。或者咁講啦，即係嚟緊有呢個十年計劃啊， 係 十年啊，香港咪有套戲叫十年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嚟緊會有日本版啦、泰國版啦、台灣版啦，咁我唔知佢會唔會再有嘅，因為佢話係一個國際嘅唔同地方都會拍十年啦，係啊。嗱，咁大家即管對比一下，首先會有應該係日本啦，咁就睇下佢哋自己科斯十年後嘅日本，但係人哋係點科斯法嘅？咁佢的確係用科幻嘅角度去預示十年後嘅日本嘅，係啦。咁而香港嗰隻咧？我就覺得佢係借科幻，其實只不過係喺度諷刺緊一啲政治嘅啫。嗱，咁呢個好大分別嘅喎。 係啊，絕對係啊，嚇。 係啊，即係你真係諗下十年後香港係點，咁你可以唔關政治事㗎。即係你一樣可以講人口問題啊，人口老化問題啊，好多問題可以講㗎嘛。即係有好多問題，甚至唔關政治事嘅問題㗎。香港點會啫？咁你房屋問題更加係一個，即係當然房屋問題都會關政治事，但係其實嗰個問題你唔一定用政治嘅角度去理解呢一件事㗎。係係咯，係啊。咁人可以即係原來連劏房都唔夠細嘅，咁要點先得咧？咁係咪要縮水人間？係你可以咁講嘅，你可以咁講嘅喎，係嘛？即係你以為劏房啊夠細啊？可能第時啊企喺度瞓嘅啫，咁就得唔得？我咁 let's say 咁得唔得？得唔得？可以㗎。即係你有個企位你已經好好啦，咁得唔得？ 係呀。 係囉。之類呀、啊。咁其實你都可以唔關政治事嘅，你可以係一個純粹社會嘅一個角度呀、啊、講個社會問題呀嘛。係囉。咁我覺得似乎呢即係唔同國家唔同 approach 啊，因為我聽我話泰國嗰邊呢，佢都話係講政治嘅。就係、是、講佢哋嗰啲軍政問題啊，嗰啲嘢多嘅，係因為佢泰國係有面對呢啲問題啊。 話有故事嗰、那個，好似係咪淨係得日本有先 嘅？我暫時係啦，暫時係啦。其實我就未有， 有曬。 我唔知啊，係啊，有曬噶。我唔知阿芬芬有冇嗰個資料啊。其實佢有埋話每集講乜添？ 有。 你有冇啊？有冇可以呢度可唔可以講開日本戲？我呢度講埋啊，介紹埋啊，我哋。 佢有五個故事嘅。 哦，你介紹埋啦。 佢同香港一樣，就拆開五個故事嘅。咁有一個故事咧，因為有啲都幾奇怪嘅，佢都係得個名嘅啫。有個故事叫做 Data， 佢就係講未來世界人類死亡之後啊，就係淨係遺留一啲數碼嘅影像啊嘅聲音就流傳喺度啫。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故事，佢係咁嘅。另外有一個叫做世咩那是看不見的空氣啊。咁呢個咧，佢就係講。地面已經唔再適合人類居住啦，所有人都要行落地底，即係發展咗地底城市。 哦，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 係 另一個故事嚟嘅， 系 系啊。 另外有一个叫做美丽国家，即系佢有五个故事，其中一个就系叫美丽国家，就系讲述呢个自卫队嘅征兵嘅制度同埋佢嘅黑暗面啊，即系自卫嘅黑暗面。另外有一个叫恶作剧同盟，就系讲嘅小学生杀咗只马嘅故事，探讨人工智能呢个道德嘅议题嘅。佢就系分咗几个故事，系啦。 嗱，咁你觉唔觉得人哋呢啲？哦，仲有啊？ 最后一个就系 Plan 75啊， 老人 就系讲75岁以上嘅安乐死啊，即系老人问题。佢讲紧 系啦，系啦，老人问题啦，同安乐死嘅问题 系啦，系啦， 系我唔知佢实质讲咩啊？到底系讲75岁以上可以安乐死，定75岁就系强制安乐死啊？甚至乎系 系哦，佢就话如果你系75岁，佢大致咁讲嘅，就75岁以上你安乐死嘅话咧，有个奖励嘅计划嘅，奖励你屋企人就有啲得到啲津贴嘅，系啦，咁你就哇呢、這个哇呢、這个呢、這个议题先劲，我觉得，即系你人接亲情同埋津贴同埋啲金钱会点样对比，呢、這个先至哇呢、這个议题。 唔系啊，嗰时我都吹过话可以讲系放弃生存权呢样嘢噶嘛。 系佢呢个都系接近呢样嘢啦，都系。 我时讲过噶，即系你考试考得咁辛苦，你做人做得咁辛苦咁啊，其实可能政府有个唔系防止自杀会，系鼓励自杀会噶嘛，即系叫你 减少，又可以减少啲人口。 冇啊，冇错啦。咁点解佢嗰个未来世界系会，即系我吹嘅就系呢、這个，点解未来世界系会解决咗啲人口问题，或者解决咗好多问题咧？就系、是、因为佢用咗呢个方法啊嘛，就是、等啲人自愿死啊。系啊系啊， 咁你屋企 佢唔系死嘅，佢系放弃，冇嘅，佢系放弃生存权，即系佢唔系真系去死嘅。咁放弃即系放弃咗呢个权之后咧，咁就话如果你遇到啲乜嘢咧，就冇人会嚟救你噶啦，因为你放弃咗噶嘛。 病痛啊，就唔好医啦。 啊，冇噶啦，系啊，系啦，系啦，咁即系咁嘅啫。佢又唔系话会整死你，系啊。 佢呢个就再推进啲，就系话直头你 系，其实呢类古仔都好多嘅，以前有做过嘅，系啊，即系总之用死或者系 random 拣啲人，呢个又试过啦，即系好似啱啱做嗰个无人之战咁啦，即系好似阿华之雪咁咧 ，random 拣又有人做过。咁其实呢个都系嘅，咁佢嗰个好抵死嘅话，嗰、那个即系佢做呢、這个嗰个 A 准，就结果拣咗佢死啊，一系无系 random 噶嘛。 系 咁其实 都几黑镜喎，呢啲故事真系。 唔系，其实 exactly 黑镜根本就系嚟自呢一个类型， 系啊。 你可以话十年這個呢个咧，应该其实系做翻黑镜嗰类嘢嘅。咁你我所以觉得调翻转咧，我觉得可以做真正嘅香港十年啊！嗱，即系香港十年就一定系讽刺政治，我觉得点解咧？ 反而日本 唔系噶， 内有谂头喎，佢哋。 唔係，而家世界各地就佢自己有冇錯，即係佢自己去諗自己嘅十年故事啫。咁我就覺得其實係一個黑鏡計劃似啲，就唔係十年，一十年似乎你好似局限咗，必定要講政治。咁我都唔係咯，嚇！我覺得其實就算香港，你講香港嘅未來，即係唔一定係十年啦，即係香港未來，你講遠啲都得㗎。咁至於香港未來嘅故事，其實大把可以寫嘅喎。咁你咪想象一啲唔同嘅香港未來，嗱，唔係專登去諷刺佢乜嘢內地嘢啊，唔需要㗎。咁香港本身仲唔夠咩？仲唔夠多問題咩？污染都係問題啦，係咪？當然你中國人地方有邊樣嘢唔係政治啊？污染一陣佢又話你諷刺佢無涯都得嘅，嚇嚇。咁但係事實上，你事實上而家你望過去，係你望過個維港啊，事實上都係唔係成日會見到對面岸㗎，大佬。係咪？即係成日都咦港島咧，個港島消失咗，你個白色一片喎，就見唔見咗個香港咁呢個其實真係喺香港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嘛，唔係話係其實唔關政治事㗎，係囉。咁你可能你講返一啲即係一啲問題，咁就將呢個問題推展到去一個未來嘅時候，會唔會係更加 諗下十零廿年之後會 有 咧？ 係啦，又或者啊，佢話佢諗咗個方案解決咗嗰個問題喎，咦係喎。即係啲嘢好咗好多啊！點解原來後面有個黑暗嘅一個交換嘅，係一個等價交換 嘅問題喺度都 冇錯。咁呢啲都係黑鏡嘅題材啦，咁都係咁啦。咁點解唔可以咧？我就覺得我就鼓勵大家不如又寫下一啲香港未來啊！我就覺得可以。 未必一定十年啦，可能二十年啦，三十。 我唔使理係咪十年啦，係即係十年係一個名嚟嘅啫，係。係啊，到底香港未來又會係點咧？咁其實唔好下下淨係。 諗政治諷刺，其實呢個好狹窄 㗎。你諗下交通問題都可以係一個故事嚟㗎，其實 係咯，冇錯，係乜都係一個故事， 好多嘢嘅， 係啊。系啊，就系唔好话人冇地方住啊！呢啲咩呢啲根本就已经日日遇到嘅问题啦。咁你会唔会将佢变成一个故事咧？吓、啊，即系你身边啊，你遇紧嘅问题啊，都已经系可以变成一个故事啊嘛。咁可能你先最了解你而家遇到嘅问题，即系如果你系学生咁，咪你更加了解嗰个教育嘅问题咯。咁教育问题咁有啊，咁嗰时蔡丽松都讲过啦，佢竟然系即系原来考个试系杀咗啲精英啊嘛。 系 都调转噶，佢以为哇，我考试好高分啊，好好咁，原来个父母点解好忧心咧？唔系忧心系考唔到啊，原来就系佢太叻啊。咁佢唔知点解系咁噶，即系你唔好理佢啊，佢乱噏嘅啫，你都知初中咁啊，设定就系咁。咁佢反而佢系要佢真系拔尖啊，拔咗啲尖。 嗯， 即系枪打出头了啊，系啊， 嗯， 系你边个夹咗头出嚟，我杀咗先。咁佢系咁，唔知点解咧，系咯，即系剩翻啲平常人就好啲，系啊。咁你唔好理佢點解啊？咁蔡麗聰佢就唔係想為咗咩目的㗎，佢為咗怪嘅啫，為咗玩嘢出少嘅啫。咁、如果你唔係，你又想表達嘅，咁都得嘅，係啦，係啦。咁你咪自己諗下到呢個教育制度再發展落去係點嘅？咁係咪話你啲歷史課已經係教啲無厘頭嘢嘅？即係話俾你聽，其實係即係講啲科幻片嗰啲嘢俾你聽嘅，即系唔系啊 ，Interstellar 咪就系咯，佢话佢哋读嗰啲历史系话俾佢听呢啲错嘅太空发展史噶嘛？ 系， 你记唔记得？咁佢个女咪就系话佢翻嚟佢即系佢个老豆太空人嚟噶嘛？咁佢知道呢啲历史。 呢啲先至系坚嘢咁 样。系啊，咁但系佢唔信噶嘛？啲同学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你可以噶嗱，我唔系政治讽刺喎，你可以整个古仔就系话你嘅认知咧，香港系曾经系呢个英国殖民地嘅。 系。 系啊，咁但系其他人话唔系噶，香港从来都系中国嘅地方嚟噶，从来冇鸦片战争，亦都冇打输过俾咩咁，其实冇英国殖民地过噶，香港其实咁普遍都系咁认为嘅，你上网查都系咁讲嘅，咁你系怪嘅，你翻嚟你吓点解？但系我所认知嘅系咁噶，咪曼德拉效应咧，咁嗱咁你都得噶， 嗯。系咯，已经系一个科幻故事啦。 系啊， 咁都系。 已经好科幻啦，大佬，系嘛，系嘛。 系。 系咯，吓，你可以揾翻啲旧戏嚟睇啊！咦？点解我睇翻啲戏？以前我记得嗰套戏叫《女王密令》喎。 啊，明明都好有皇冠噶喎。 冇啊，唔系喎，我一查翻，唔系喎，阿爷密令喎。 系。 点解咧？ 系咯。 系咯。系啊，点解咧？ 呢啲 点解我搵翻套戏嚟睇？咦，走出嚟叫阿许冠杰吓、去查嘢嗰个唔系英女王喎、啊，系毛泽东喎、啊。 系、哎。 邓小平 喎、 啊，咁、 故事咪系1984嗰啲故事咯、啊，呢啲就系、 是。系嘛？我冇咁讲啊，我讲曼德拉效应啫，得唔得？ 得。 系咯，得唔得？ 嗯。 我冇讲政治讽刺啊。 系啊。 我有政治讽刺佢咩？我话唔同啫嘛，系咯、 啊，嗯， 得唔得？ 啊，梗系啦，呢啲科幻题材实得噶呢啲， 系咯，即系你个教科书上面讲嗰个历史，同你所认知啊，点解唔同嘅咧？咁即系唔通真系我记错咗？系咯，定我系嚟自另一个平行宇宙嘅？我记忆啊，唔知啊，咁你咪个古仔你咪讲咯，系咯，你都得噶，系啊，唔使政治讽刺，系咯，你觉得呢个系政治讽刺咩？ 唉。 系咯，咁你觉得啫，系咪？我冇喎、 啊。系咯， 系嘛？系咯，即系啲赌场原来唔系赌嘅，系洗黑钱嘅咁吓。咁有冇政治讽刺咧？ 嗯， 系咯，即系你可以写另一个赌神嘅故事系咁噶嘛？ 嗯， 系嘛？即系原来你喺台面赢啲钱好湿湿碎嘅啫，系嘛？系嘛？唔算得系咩嚟嘅，系嘛？即系你最紧要就系有人嚟继续洗黑钱，你继续利益输送，系嘛？系嘛、嗯？哦，原来系咁嘅，咁得唔得？系啊，可唔可以啊？系咯，嗰澳门十年系嘛讲系嘛？ 系， 咪其实都唔一定系香港人就一定要写香港嘅啫，系嘛？ 嗯， 头先嗰个故事可以发生喺拉斯维加斯嘅吓、啊，我讲美国拉斯维加斯啲赌场系咁啫，得唔得？系咯，系咯，咁我头先所讲嗰个可以唔系香港，系南非都得噶，仲唔系曼德拉效应？关唔关曼德拉事？ 咁咪咪南非咪從來冇成為過英國殖民地啊嘛！我講南非喎、你聽咗去邊啦？得唔得？我冇嘢。我主角係一種黑仔嚟嘅，係咪好政治正確啊？仲機嘅添，分分鐘攞埋金像獎㗎呢啲題材，係咯。咁任你講嘅啫，係嘛？即係你冇人叫你寫香港係要寫香港嘅嚇嚇，非洲都可能有人食魚蛋同攞一嚿磚㗎嘛，啱唔啱啊？吓醒少少啦，系嘛？可唔可以啊？ 嗯， 系咯，即系其实好弹性嘅啫。即系你写啲古仔咧，亦都唔好偏执，一定要系讲政治讽刺吓、啊。你可以讲第二啲嘢嘅 ，OK？ 讲第二啲问题亦可以嘅，即系好多问题嘅。其实香港吓，系、啊、咯，好、多问题吓，咁、都尝试可以写啊，系咯，或者讲啲人嘅嗰啲问题都得噶，嗰啲唔关政治事噶，咪啲人咪越嚟越即系唔中意去真人去识朋友嘅，咁咪个个咪净系 online 咯，明明对到面都唔倾偈嘅，咁其实现实都发生紧啦，咁你咪想象喂十年后系会哇严重到咩地步咧咁样，咁我咪严重到咪个个都唔直接沟通咯。系啊，冇噶，明明坐喺对面都唔直接沟通咯，即系唔知点解会咁噶，咁你咪写咯，咁呢个冇政治讽刺啦啩？咁你仲系讲一啲即系现象啫嘛，一啲即系光怪陆离嘅一啲社会现象啊，或者啲嘢啫嘛，咁我觉得都系无限咁都要讲噶啦，系咯， 冇 错，系咯，系啊，咁大家可以谂下，系咯，我觉得香港系。全世界都認為最科幻嘅城市，但香港就係全世界最冇科幻作品嘅城市，係咪好諷刺啊？咁大家可以試下寫啊，我覺得人人都可以噶，就將你身邊遇到嘅嘢咧，就化成一啲科幻啊，係啊，一啲身邊可能啲小事啊，你翻學、你翻工或者你喺屋企或者甚至日常生活啊，啟發到你諗啊，如果係咁，會唔會係咁咧？咁 what if 咁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嚟㗎，係 冇錯， 系啊，即系你有个点咁，同埋啊，其实我想即系等大家谂啲嘢嘅。其实讲嘅时候，我都想大家谂一个问题啊。咁啊，已经 good 噶啦，系有个悬念咁啊 ，OK 吓，大家试下吓，亦都有就可以投稿啊，俾我哋啊吓。我哋而家都好希望做到一啲古仔吓。咁甚至乎你自己录埋都得噶。其实我哋系讲古啫嘛，唔系广播剧啊。暂时系啦，你有兴趣自己录噶一个几分钟嘅短古仔都得噶，系啊。大家睇，試下做下，咁我哋開始做一啲創作嘅嘢啊，鼓勵大家係咯，我哋一齊做啊，我哋又做啊，好嘛？咁樣啦， 一齊努力係啦， 係啦，好，咁有冇嘢？冇啊，大家睇下呢套啊，《散步侵略者》啊，係一個好好嘅 一部 嚟嘅，係 啦， 即係唔係話睇到戲咁簡單，即係有啲學下點樣寫科幻或者點樣講故事呢度都有好多位係。好好嘅、啊，其實佢拍攝亦都好靚噶，啲嘢拍得係啊， 冇錯，靚嘅、 啊。好多嘢俾大家睇嘅呢套係咯，咁希望大家有志即係拍戲又好，寫古又好，啲呢度即係大家學一下先，係、啊，或者叫阿張家輝都睇睇啊，即係下次唔使咁誇張嘅，有時候係咯係咯，又好似拍一套普普通通嘅戲咁樣，咪係個意念唔普通就夠啦。你唔使话咩好嘥钱嘅，咁如果佢可以动用到即系香港咁多即系劲人啊，咁多星咁样，咁我相信绝对随时吓、啊、正过呢套《散步侵略者》啦，可以拍得系咪？ 冇错， 绝对做到噶，系咯，好，咁大家谂谂啊。